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疯了》，王璐瑶带出的《厚礼》，王力宏带出的《不要开灯》。

清醒。我不想后悔爱你，后悔深信不疑，希望爱将幸福拼，却被爱弄皱了心，感情伤感情。希望爱将幸福拼，却被爱弄皱了心，感情